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07章，悬崖。 袁子峰里里外外忙活了会儿，才得了空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就接到谢廖东打来的电话，对方问他怎么不回短信。 没空。 哎，老大，你今天生日啊？你过生日没空啊？你在哪儿过生日呢？不需要我们给你庆祝庆祝？ 谢廖东声音有点大，估计李琴叔听着了。他皱了皱眉头，拿起手机进了阳台。说实在的，发现李琴叔把自己生日给忘了之后，袁子峰是有点失落的。但转念一想，人家发烧了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勉强也还能安慰安慰自己。说的好像我有空你就回来给我过似的。跟女朋友玩去吧啊，我没时间搭理你。 哎呀，老大你别。 袁子峰直接咔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他靠在阳台上叹了口气，这才进屋。李琴叔居然没在床上躺着了。袁子峰一愣，正要开口喊人，却见李琴叔从卫生间走出来，手上还拿着个吊坠。袁子峰看了他一眼，心里突然有了预感，没有主动说话。 生日礼物。 李琴叔晃了晃手里的吊坠说道， 不好意思，今天烧糊涂了，把这事给忘了。哎，本来说给你寄回去的，也给忘了。 吊坠是木质的，袁子峰首字母缩写，看上去略有些毛糙。 自己做的不太好看，别介意。我琢磨着你送给我的都是自己亲手做的，我也不能掉份儿不是？ 所以你这段时间这么忙，还做了这么个玩意儿出来？ 嗯，也不算太忙，得空的时候就做做。 袁子峰突然有些说不出话来了，他把吊坠放在掌心看了片刻， 谢谢。 李琴叔揉了揉他脑袋， 客气什么，之前你不也帮我做一个礼物吗？我想来想去啊，还是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，脚链手链都能行，如果不想戴的话放着也行。 袁子峰绕了两圈套在自己的手腕上。李琴叔举起袁子峰的手上下端详， 还挺好看的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，正要开口，手机铃声突然大作，是赵熙打的。袁子峰估计对方又是要问问题，他刚一接通，赵熙就开口道， 子峰，我刚刚拿到了上一届大一的期末试卷，有道题有点复杂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 行，那个你拍给我看看。趁着赵熙拍照的功夫，袁子峰冲着李琴叔比了个手势。赵熙发过来这张卷子上的题确实有点难，可以看得出来，的确已经是大学时候要学的了。袁子峰虽然有点基础，但也没厉害到这都能解啊。他敲了半天的笔，这才开口道，哎，那个李琴叔，你看看这个你会吗？ 我高数吗？高数不太会，大学学的是文，没有高数这门课。 袁子峰叹了口气，用笔在纸上划了两下。那头的赵熙突然开口道， 哎，你看看这么解行不行？ 两人很快凑凑一堆了，袁子峰在纸上写写算算的，倒也没了时间搭理李琴叔。等他算出答案的时候，李琴叔已经靠在桌子上快要睡着了。袁子峰收了纸起身，李琴叔一下惊醒过来， 打了个哈欠问道。 散完了。 啊，你先睡啊，我最后再理一下思路。李琴叔没说话，等袁子峰算完收了笔了，回头一看才发现对方居然在看视频。他愣了一下，那个还没睡啊？ 有些睡不着，这还没到晚上呢。 倒也是。袁子峰看了眼外面，天还没彻底暗下去呢，一看时间也不过是才六点多，睡不着也很正常。那你躺会儿，晚上想吃点什么我叫外卖。 都可以。是你同学 啊？室友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难得的评价，一个对数学抱有绝对热情的人。 看出来了，你俩看上去关系挺好，经常在一起啊？ 一个宿舍的能不经常在一起啊？不过我打算过段日子搬出宿舍了。那个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他终于察觉到异样，若有所思地看了眼李琴叔，却见对方略有些尴尬地掀开被子起了身。 我直接去前台点些吃的吧，不叫外卖了。 李琴叔刚走了两步就被袁子峰给拽回来，袁子峰一下把他压在墙上，一只手箍着他肩膀，眼里带着几分笑意说呀，你这不太对劲儿啊。 怎么？ 你是不是？袁子峰刻意凑近了些，嗓音压低，一字一顿地笑道：“吃醋了。”他其实就是开个玩笑，却没想到李琴叔却猛地推他一把，反应极大的否认：“ 你别瞎说。” 然后跟逃似的推开门就往外去了。袁子峰反倒是微微一愣，看李琴叔这表现，革命快成功了。他若有所思地挑了挑眉，倒没有不长眼地继续追上去。左右李琴叔还会再回到这房间的，到时候再逼问他几句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不过以他浅薄的情商来看，李琴叔肯定有这么点意思，不然他的反应不会这么激烈的。李琴叔足足在楼下缩了半个小时才稳定好情绪上去。袁子峰不提倒还好，一提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对劲了。这的确是吃醋了，但他能告诉袁子峰吗？李琴叔觉得自己也挺犯浑的，还说人袁子峰不成熟，这其实自己也没成熟到哪去啊。这滋味儿，就像是分明知道前面是万丈悬崖，可他依然要铜筋铁骨的去跳一般。他克制住自己不去跳了，可是那跳下去的欲望却是如此的强烈。李琴叔觉得自己快控制不住自己了。袁子峰是他生命里的另一座火山，让他真真正正地意识到，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可以拼尽全力地奋不顾身地燃烧自己。他也是这样的人，只是在以往数十年的岁月里，尽全力地压制自己，唯恐给厉于锦带来不便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，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